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海魔女圣柱台的样式十分简单，只是一个正方形的平台而已，但是在那平台正中的圣柱却依旧是与众不同。与其说它是一根柱子，倒不如说它是一尊雕像。圣柱通体为白玉般的颜色，是一位少女的雕像，跪在圣柱台上，双手合十在自己胸前，朝着海神殿的方向摇拜。虽然只是雕像，但她脸上的虔诚表情却是那么的清晰，栩栩如生。在海魔女圣柱台的边缘，一名少女正坐在那里。令人惊奇的是，她有着一条巨大的鱼尾，美妙的弧线一直蔓延到腰部。此时他那鱼尾正轻轻地拍打着海中海的水面，身上穿着一件黑色小衣，甚至连肚脐都没有遮住。他有着一双天蓝色的大眼睛，与其说像海洋，倒不如说像天空，绝色容颜是那样的美，嘴角处始终挂着一丝淡淡的微笑。鱼尾拍打着水面，玩得意兴盎然，似乎是感受到了史莱克七怪众人的到来，抬起头，他的目光朝着岸边看过来。 你们是来挑战我的吗？ 正是来向前辈请教，还请前辈手下留情。 好呀，我会手下留情的。 令人没想到的是，这位海魔女斗罗竟然真的点头答应了，天真的笑靥看不出丝毫做作。史莱克七怪心中都产生了一个想法，难道她真的是如此年轻吗？ 你们很好奇吧？不用奇怪，我并不是人类，而是美人鱼一族，属于半人半海魂兽吧。我们美人鱼中的女性是永远不会老去的，我可不是妖怪哦。 读心术？ 哎呀，你居然能看出我的天赋能力，看样子你很强啊。坏了坏了，今天恐怕要输了呢。为什么我看不透你的心呢？印记啊，原来如此，你就是那个得到了海神九考荣耀的人类啊。有海神之光守护，难怪我会看不透你。你们好坏哦，竟然要用车轮战对付我，你们忍心吗？ 看着海魔女那巧笑嫣然的样子，史莱克七怪不禁一阵无语。感觉最深刻的就是戴沐白，这海魔女无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，她宁可和海毛斗罗硬拼，也绝不愿意这样的对手。幸好这一战挑战她的是身为女性的朱竹清。 这是我们的考核，与忍不忍心没关系。 朱竹清清冷的声音打断了海魔女的声音，拉着宁荣荣飘身而起，在海面上借力，几个起落他们就已经落在了海魔女圣柱前。海魔女一点也没有攻击他们的意思，好奇地睁大眼睛看着他们。 啊，两位姐姐，你们好漂亮哦，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有和我一样漂亮的女孩子呢。 朱竹清将宁荣荣挡在自己身后，直接释放出了自己的武魂。 姐姐？这位前辈，敢为你今年贵庚？ 海魔女天真地掰了掰自己的手指，长长的鱼尾从海水中抬起，落在圣柱台上，真的化为了双腿，一条黑色长裙直接覆盖其上。 嗯，我也记不清了，好像是96还是97来着。哇，姐姐，你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啊？啊，我可不是说你们老，我们人鱼一族寿命是你们人类的5倍，按照你们人类的比例计算，人家还不到20岁呢，叫你们姐姐也没错吧。你们看，这尊雕像就是我的祖先，当离开海水后，我们就会变成人的样子，但却只能短时间，不然就会死的。我的爷爷是当今人鱼一族的族长，他说我天赋异禀，是人鱼一族万年一见的天才，就把我送来守护圣柱了。啊，不过这里好无聊啊，我不喜欢这单调的生活，但是我又不能离开这里。两位姐姐， 你们那么漂亮，我们也不要打打杀杀的好不好？我吹一首曲子给你们听，听完了就算你们过关，怎么样？ 一边说着，只见他左手在身前轻轻一动，一根黑色的短笛已经出现在他掌握之中，滴溜溜一转，在双手的掌控下送到了嘴边。 不要让他吹，立刻攻击！蓉蓉，不要释放领域，全力攻击！ 朱竹清和宁蓉蓉被海魔女的话说的敌意越来越低，但唐三的声音对他们来说就像是命令一般，几乎是条件反射似的。朱竹清已经窜了出去，身体化为一连串的虚影攻向海魔女。宁蓉蓉的九宝琉璃塔也在同一时间出现，首先落在朱竹清身上的就是一道敏捷增幅，朱竹清的身体顿时变得虚幻，锋利的猫爪分别抓向海魔女的手腕和那根黑笛。海魔女眉头微蹙，身体周围的光芒忽然变得虚幻起来，整齐的九个魂环悄然浮现在那黑笛之上。第二魂环亮起，就在那虚幻之中，他的身影飘摇不定。面对朱竹清的急速攻击，虽然无法完全躲开，但手中的黑笛却连点三下都点在了朱竹清的猫爪之上，将他弹回。一边白了一眼岸边的唐三， 哼，你这个人好坏哦，一点也没有怜香惜玉之心，真讨厌，人家的笛子可是吹得很好听的。 虽然他嘴上这么说着，但朱竹清和宁蓉蓉的神色都已经变得凝重起来。从那黑笛上出现的九个魂环，他们就明白之前自己要上当了，要是真的让这海魔女吹出一曲，指不定是什么情况。海魔女似乎一点也没有被看破的觉悟，身形飘转，闪避隔挡着朱竹清的攻击。 两位姐姐，你们别听那个坏人的，还是听我吹一曲吧，真的很好听呢。 这海魔女并没有用出什么技能就能抵挡住我的快速攻击，看上去她应该是一名气魂师，这场挑战的难度恐怕很大。 在朱竹清狂风暴雨的攻击中，海魔女似乎有些不高兴了。 这位姐姐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你是女孩子呀，为什么要像那些男人一样粗鲁？不过我还是不会怪你的，给你听曲子吧。 一边说着，他的身体滑溜的一闪，躲过了朱竹清的猫爪，身体向后跃起，朝着海中海落去。朱竹清当然不会让他就这样轻易得手，猛然追去。第三魂技幽冥斩骤然爆发，凭借着宁蓉蓉的速度增幅和攻击增幅，虽然这只是他的第三魂技，但对于敏攻系魂师来说，拥有这样的速度，攻击力自然会大幅度增加。黑色的光影在空中追上了海魔女倒翻的身形，但是岸边众人却听到了一串银铃般的笑声。 姐姐，你上当了。 一圈奇异的波纹从海魔女身上扩散开来，笼罩在她与朱竹清身上，竟是强行切断了宁蓉蓉的九宝琉璃塔光芒增幅。海魔女的身体就那么在空中横移三尺，正好闪过了朱竹清这一扑，脚尖在水面上轻点，两条修长的大长腿恢复成鱼尾状，身形一转，巨大的鱼尾已经抽向了朱竹清。 糟糕，这海魔女的攻击力和爆发力都不强，但他技能多变，配合上读心术和那迷惑人的外表，已经把竹青和蓉蓉牢牢地压制了。 正在这时，朱竹青的身体突然消失了，海魔女的大尾抽在了空气之中，带起一连串扭曲的波纹。她清澈的眼眸中流露出几分正松之色，显然不明白为什么会变成这样。朱竹青的想法，他通过读心术感觉得很清楚，可眼前发生的一切似乎产生了变化。朱竹清当然不会真的消失了，就在那鱼尾冲击而至的同时，他的身体突然分开了，没错，就是分开了，化为了数十道身影在空中四散，每一道幻影似乎都是真的，都在海面上借力，在同时集中扑向海魔女。他所使用的正是自己的第四魂技幽冥影分身。而这时候岸边的宁蓉蓉并没有急于再来增幅，而是身形一闪，躲到了海魔女圣柱背后。情况出现了变化，海魔女的应变却非常快，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，她的身体突然加速，不是闪躲而是下沉，呼的一声已经没入海水之内，消失不见。朱竹清当然是被海魔女读心术感受到了想法， 但是唐三通过传音的指点却令他成功地做出了变化。从唐三声音出现到朱竹清使出幽冥影分身，只不过是一眨眼的功夫，这么短暂的时间里，海魔女自然无法感受到什么。 蓉蓉小心 晚了呢。 朱竹清身在空中，朝着海魔女圣柱的方向呼去。海魔女的身体已经从圣柱台另一侧腾身而起，手中黑笛上黑光闪烁，从笛上的阴孔射出七道黑光，缠向了宁蓉蓉的身体。随之亮起的是黑笛的第三魂环，不过海魔女刚一发出攻击就感觉到了不对，因为她的读心术是无处不在的，早已习惯于在战斗中不断通过读心术判定对手的动向，除非对手的精神力与他相等或是更高，否则读心术的成功率是极高的。可是就在刚才还能通过读心术感受到宁荣荣的想法，此时却怎么也感受不到他的思绪了。似乎宁荣荣的身体被一种特殊的能量包裹在内，保护着他的精神世界。 这是怎么回事？ 毫无疑问，这自然是唐三的杰作。而下一刻，宁荣荣口中已经响起了一声嘹亮的凤鸣，炽热的火焰骤然从体内迸发出来，化身一只绚丽的火凤凰，直接撞上了海魔女的攻击。没错，海魔女是封号斗罗，宁荣荣还不到八十级，使用的技能更是只有原本技能的80%。但是海魔女吃亏就吃亏在太相信自己的读心术，对宁荣荣也太轻视了。而他本身也不想伤害到宁荣荣，因此发出的虽然是第三魂技，但却极为缓和，只是想捉住宁荣荣，令他失去辅助能力而已。在他看来，一个辅助系魂师在自己面前根本无法抵抗，可是出现在他面前的却是炽热的凤凰火焰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